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06集，一猫串石关下。马队冲过，原本走在最前边跟着展昭的小五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达到后边去了，还去嗅了嗅几个吓得屁滚尿流的士兵。这时候就听到已经上到第九层的展昭突然打了声口哨，小五扬起脸长笑一声追了上去。不过展昭这口哨声不是用来叫小五的，而是用来叫第九层的守将。第九层的守将叫卞喜。本来他手中一把大刀，心说着一时半会儿怎么都打不到第九层来吧，可几乎是转眼间对方已经从第一层到了第九层。卞喜正发呆，就听上边传来了口哨声，扬起脸，展昭刚好一剑砍断绳索，还对他摆了摆手， 让开，小心被压死。 卞喜乖乖拽着马缰绳赶紧让开，同时白玉堂的马队上了吊桥迎面而来。卞喜一看拦不住展昭，那干脆拦白玉堂吧。可他刚刚提着马缰绳想拦住吊桥去路，就见白玉堂一拂袖，瞬间一股强大的内力对着他的侧脸就是一巴掌呼上来，将他整个扇飞了出去。卞喜一屁股从马上摔了下来，坐在地上目瞪口呆地看着白玉堂他们从眼前跑过。 将军， 几个侍卫过来扶卞喜，卞喜拖着歪掉的头盔左右看，第十层的守将是轩辕爵的侍卫，那侍卫之前就跟随轩辕爵一起去的西北海郡，展昭痛揍荀月白的时候他就在场，一看下边九层被展昭顺灭，他索性放弃挣扎。 放吊桥！ 随着他话音落下，就感觉身边有人，一转眼只见展昭已经落在了他身边的城墙上，赞赏地对他竖了竖大拇指。 识时务者为俊杰。 随着吊桥放下，白玉堂疾驰进城。他的白云帆本来就比一般的马跑得快，能跟上白玉帆的只有早多多，而身后的侍卫们几乎落下了一截。展昭从高高的城楼上落下，正好落到了早多多的背上，和白玉堂一起纵马飞驰，驶入北海的皇宫。身后邹乙带着几十铁骑，看得冷汗直冒。这个殷十二一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开了号称坚不可摧的北海皇宫十道关卡。白玉堂纵马直奔皇宫，同时就听皇宫正前方最后一道高耸入云的城楼之上有人喊了一声， 恭迎皇子回宫。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前方那两扇巨大的城门被推开，门后是宽阔的马道，两边宫中数以千计的兵将侍卫和下人纷纷趴伏在地，齐称恭迎皇子回宫。白玉堂和展昭带着一帮随从一路直奔府邸，沿途无人再敢阻拦。展昭和白玉堂成功地到达了北海皇城之后，在下人的引导下进入了轩辕杰专门为他准备的府邸。虽说也是皇宫，不过北海的整体风格和大宋皇宫很不一样，整个建筑风格更加粗犷一些，再加上大雪覆盖，地处的海拔又高，整体有一种十分巍峨又震撼的感觉。展昭和白玉堂在皇子府的大门前停下，就见有很多下人已经在门口等候，依然是那么跪着。展昭就有些感慨，这北海的百姓别的不知道，不过肯定每个人膝盖上都常年带着护膝，或者干脆就有茧了吧，不然这么一天到晚跪来跪去的，非跪残了不可。一个看着非常非常机灵的小太监跑了出来，跪下行礼。 皇子殿下。 白玉堂看了他一眼。 奴才叫福告，是皇上派来专门伺候皇子殿下的。 那小太监十分殷勤，不过倒是并不讨人嫌，拿捏得恰到好处。白玉堂点了点头，跟着福告一起往里走。 你负责整个府邸的运作。 是啊， 太子爷想要什么吩咐小的就行了。 福告说完，白玉堂愣了愣。 太子啊， 殿下是皇上认定的太子，奴才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是不是皇子还不一定呢，就太子啊。 皇上亲口跟奴才说的，说您是未来的北海皇太子，下一任的北海皇帝。 白玉堂微微皱眉，一旁展昭对他使眼色。 哎呀，要不然就这么将错就错吧，你接任北海做皇帝，咱们跟大宋修好，也省得打仗不打仗的了。 白玉堂有些无语地看着展昭，见他头发上有些白雪，伸手给他掸了掸，这手碰到展昭头发了，白玉堂也反应过来了，习惯动作。 这耗子这么快就露馅了呀。 白玉堂收回手，展昭瞪他一眼。 你注意点啊你。 我尽量。 福告看了看展昭，又看了看白玉堂，没做声，笑眯眯给指路。 你在皇宫当差很久了 啊？十多年了，殿下初来乍到，有什么不明白的问奴才就行了。 白玉堂点了点头。这时候安排好了人马的邹毅走了进来，给白玉堂行了个礼之后，对展昭一拱手。 这位小兄弟好功夫啊。 见笑见笑。 哪里是见笑，我与兄弟们今日算大开眼界了。 展昭跟他闲谈了几句，觉得人很好相处。别说轩辕杰给白玉堂派来的几个帮忙的人，倒还是都挺像模像样的。 殿下，晌午过了，要用膳吗？ 你们北海有什么特别的食物没有？ 展昭闻言耳朵就竖起来了，他现在身份不同，不能跟平日似的，特别是有人在的时候，展昭要尽量规矩点，不过有时候习惯养成了很难改，比如说他总是忍不住想去捏白玉堂一下，或者跟他勾肩搭背一下，但是这会儿不行。而白玉堂就更别扭了，他习惯开口就猫，闭口再猫，现在要叫十二。幸好展昭这名字还有个殷小猪的歪解，白玉堂才勉强能记住，虽然他每次叫的时候那猫都暗暗地白他一眼。 北海呀，因为冷，所以宫里面吃汤锅比较多，普通人家吃东西就比较讲究快，红肉卷儿是最常吃的了。 红肉卷儿？ 展昭眼睛亮了一点点。白玉堂怕他露馅，不过福告十分机灵，刚才展昭一路杀上来他早就看见了，惊为天人，而且白玉堂似乎跟他有些暧昧。福告毕竟久居宫中，什么没见过，心说这位小哥绝对是要巴结的，于是一并连他的马屁也拍了。 殷大哥看来也是爱吃之人呐， 真有眼光。 于是展昭不客气地点点头，不过毕竟是伪装的北海人，也不好搞得跟什么都不懂似的，于是展昭就问了一句， 不知道皇城的红肉卷和我家乡的有没有什么区别呀？ 那自然是有的呀，皇城红肉卷可讲究了，里头肉料就有十来种。 白玉堂知道展昭一路运动上来应该已经饿了，于是就接了一句， 我还真没吃过。 奴才听说太子殿下是江南人士，一直都在中原生活，如果太子想试试，不如奴才去准备一桌北海特色美食，包管是中原一带吃不到的。 白玉堂点头让他去办，福告立刻就跑了，又打发走了其他人，白玉堂和展昭总算能坐下歇歇。院子里两间屋，展昭既然是白玉堂的贴身侍卫，于是名正言顺住隔壁，两人的屋子是挨着的。而且有一点最好的是，两间屋子的窗户是相邻的，展昭只要从窗户往外一蹦，就能蹦到隔壁白玉堂的屋子里，这对于猫性的展昭来说真是再方便不过了。等四外无人了，展昭扭扭脖子，活络了一下筋骨，跟正洗脸的白玉堂打趣， 我说殿下呀，这皇城里面就有十多个兄弟呢，而且人家貌似都看你不是多顺眼。 现在应该看我更不顺眼才是。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 哪方面啊？ 北海人很少。赵普之前不是说北海好些年前弄了个什么生育令吗？可为什么我们这一路从西北海郡到这边皇城看到的人这么少？ 的确是少了点儿。难道都去当兵了？ 皇城附近也并没有看到军营之类的呀。我们第一步是不是应该想法子去搞清楚北海的兵力？ 白玉堂点头，觉得展昭这提议是不错。说话间，外头福告带着人进来了，给白玉堂和展昭摆了一桌奇奇怪怪的酒席。福告不愧是会办事的，准备的东西无论哪方面都无可挑剔。白玉堂坐下，顺手拽了展昭一把。福告愣了愣，惊讶地看着展昭，更加确定这个殷十二不仅功夫好，而且还是白玉堂看中的人。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